长城脚下，大运河边，中轴线上，四九城中，一个城市的风云流转。FM 87.6，北京文艺广播，广播剧场，演绎有滋有味的北京故事。 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收听的是广播情景剧《我要跑步》。 大磊，加油啊！哎呀， 加油！ 王大磊，英文名多明哥哥，公司职员，收入10000，不算加班，因久坐办公室，坐下一身病，目前血压180，体重280。裤腰38，近视480，房贷月供8800。 我真没想到他连老年代步车都追不上。 同喜同喜。 英小柱，英文名比尔盖盖。火红的太阳刚出山，朝霞映满了半边天。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副总，身高有限，体重有限，收入有限，能力有限，居住面积有限，活动范围有限，但无限的装。如果没认错的话，这是曾木兰吧？ 他认的吗？我就知道他认识捡破烂的。 还没找着对象呢，眼光也别那么高，他们不娶你呀，得亏死。 李小花，英文名 Lady 花花，酒吧老板，凡事老管，一天到晚爱逛自选，有朝一日走上红毯，始终未成，腿长胳膊短。 得亏没娶他吧？ 10分啊，我给7.5， 4.8， 2.0， 1.9， 1.5T，涡轮增压呀。 百香果社区酒吧。 哎呦， 干嘛后怕呢？ 累，这两天累。 工作别太忙，对自己好一点。 你是要嫁给我是吗？ 没有啊， 我听 干嘛你？你可先别买房啊！ 你怎么了？这两天单位事儿多，净组织活动。 什么活动啊？ 什么活动啊？半马呗。好像最近这个特别流行。 你们单位都搞这些活动啦？ 怎么啦？我们单位很时尚的。 你们单位还半马呢？半马锁吧。 现在到处都搞，你不知道，盖总，你这太落后了。 我落后？ 盖儿总，人家是在单位里挑着来做这事儿的。 你说清楚了，不是挑事儿的啊，是确实是挑着干这事儿的。 第一个冲到前面去。 人都是组织干这事儿，他是挑着干这事儿。 因为有的积极性不高的呀，家里刚生完孩子的呀， 伤亡孩子， 刚生完孩子，人跑半马太狠了。 他给人做事儿，你还不知道？ 月子还没出呢。 喜欢一呼百应，知道吧？ 那生完孩子也不行。 照你这么说，我太没人性了，是不是？ 你是 出月子了。 三分钟热度，鞋往上撞的时候，什么事儿都干出来。 鞋往上撞， 你就是爱冲动，弄得大家都已经群情激昂。哎，你凉了， 这就凉了。为什么这失败了？知道吗？嘿，我跟你说啊， 你给我闭嘴。 我必须说，我真忍不住。 你给我闭嘴！ 盖总啊，给全公司订了一套鲜艳的服装，跑步服， 嫩绿色的，完了是荧光的。 你经常上面还写字儿，什么燃烧吧，这个脂肪， 脂肪， 脂肪， 我听着街坊、 燃烧吧，卡路里，燃烧吧， 小宇宙， 合着我们逮什么点什么是吧？ 他那上写的什么来着？是 燃烧吧，火鸟， 色拉油是吧？ 小字儿里边有什么？这个油，这个蛋白粉、玉米油、豆瓣酱和腐乳，给你们赞助什么的，我不知道。 就是臭豆腐公司，我知道，我知道。 让你们俩这么一说，我们这哎呀，本来我们这个跑啊进行的挺好的， 对，我记得好像拉到了一个什么遥远的一个 小山村， 对对， 小山村。 告诉人家说，这种跑的方式叫做乡村沃野跑。 乡村沃野跑， 到底人说住这个乡村别墅， 住了一宿别墅都闹肚子了、第二天跑的时候 他就有点沉， 他不是有点沉，他是有点闹。 沃野当中啊，你想沃野那是一马平川啊， 对呀、 啊，跑着跑着跑着分叉一个小绿点啊， 分散的还这儿一个那儿一个，哎呦，自认为很隐蔽，从远处一看就是绿萝卜蹲完绿萝卜蹲，绿萝卜蹲完绿萝卜蹲。 在盖总还是特地进的这种耐潮吸汗的一个国外的荧光布料， 耐潮吸汗兜得住， 荧光这个布面太 布料，对对，布料布料布料。 布料太荧光了， 不，我们管那叫蹲点儿。 对，但是没有想到大家闹肚子的问题。 我给大家道个歉，白送大家了。本来想收50的， 盖总还拿着挣钱。 盖总还专门弄了个二维码，让全公司门口大爷都没放过，非让人扫二维码。 对， 哎，这我不知道，扫二维码干嘛使啊？ 就加入他这个跑团呢。 大爷真以为有色拉油呢。 就这大爷，我说这个燃烧啊，大爷真听我的，扫完我这二维码，把公司那旧报纸搁院里边这通点呢，哎呦，全给燃烧了。 有一边点还喊着盖总的名字。、哎， 我那桶色拉油啊。 玩笑归玩笑啊，盖总遇到的困惑并不只属于盖总， 属于所有盖总的员工 和全世界喜欢这项跑步的人们。 我觉得是人们就需要 什么呢，比如说像马拉松啊，它毕竟是42公里跑， 嗯， 不止吧，42.195公里跑，这么长的这个跑步路线上面，你不能说每次每处都卫生间非常的充足， 他不能说每100米就搁一个移动卫生间呀、 啊。大家上卫生间的点啊位准相同， 有早上起来的，有中午有晚上的。 对，有的是味儿不味儿的，不介意的。 对，哎，盖总这方面的研究你可以先啊进行下去。 我研究这干嘛呀？ 我指的是什么呢？比如说参赛之前的10分钟，有人就有想去了，他先去一趟，他参赛的过程中可能就好点，后50分钟。 对，有人参赛后的10分钟想去。 对， 就怕是参赛以后每10分钟就想去一次的。 不排除这样的，对不对？ 哎呦，他都这身体，他跑什么去呀？接个管子就得了。 所以这个马拉松的卫生间不足是一项吐槽的一个焦点。 是是是， 当然现在有些那个赛事组织者现在越来越重视了，想把设施完备，所以会有那个临时的搭建。 对呀、啊，所以盖总找到了新的投资方向，搭建厕所去了。 对，我现在不跑马拉松了，我现在弄马拉所呢。 百香果社区酒吧里， 花花看什么呢？ 看点好玩的，来，我给你讲讲吧，还是。这个明星现在都在健身，不是在百一字马，就是在全马半马。 哎呀，就跟那会儿那个弄一桶冰水往身上倒一样， 嗯， 就成啊。 这都成风，一时间什么扣肚脐的那个，啊，但是反手。 挠我还想挠挠，有什么可显摆的呀？ 而且挠肚脐眼容易闹肚子， 全都弄一阵风。 哎，正常，这个明星保持曝光率是他们的要求，所以要跟着时尚走。嗯， 对，那也轮不着你，也轮不着盖儿总， 就轮着你了，是吧？哎，我听这仨人跑了俩，就剩你了。 你们还是要谦虚，知道吧？海南马拉松啊，那多少明星亮相，多少明星亮相？哎、我的朋友你知道，很多都在这现场。我的 哦，你很多的朋友都在那现场呢。 现场，耳朵不好换水了吧？哎、这两天暖气是不是跑水啊？ 这都什么日子好了，还暖气呢？ 不是，我那朋友个个那都明星熟着呢，都在一块儿山清水秀的地儿。最牛的一次是去了北极。 北极是山清水秀的地方。 哎呦， 哎，我真没想到，你 并列关系好吗？ 啊、哦，我刚才举例子呢，以为山清水秀举了一个北极，这是唯一没有山水的地方吧？ 法国呀，是吧？哦、意大利呀， 啊，这还 西班牙呀，就我那些朋友。也是 闲的， 怎么说吧，一说跑大家都买机票， 这话 跑路， 你说跑都买机票， 跑路就是抢人债追的，你说跑都买机票， 不是 外逃的呀， 人家就是在中国跑已经跑不出一种感觉了， 对，跑不出去了， 跑外国去了。哎呦，这要遣返回国，这案子就大了。小花，你要知道，你贡献出线索来，你还能受奖励。 不是， 你要不然你算是包庇罪。 我说的是个真事儿。 哎呦，你解释不清楚了，你交代吧。 你就是为显摆自己。 对， 你说都出什么事儿了吧？ 夸别人就为抬高自己。 嗨， 还喝口水压压惊啊、嗯！ 跟着明星出去跑了，跑的过程中啊，本来想说跟这明星好好聊聊天，看看。 结果人家根本不理你， 还带了一大堆助理。 哦， 有拿包拿衣服的， 嗯， 有这个端着饭盒， 有 追着喂饭的， 不是里边有饺子吧？ 搁点榨菜， 炒玉米， 扛时候啊。 拿水，热的、温的，那明星不能喝凉的。 等会儿跑马拉松不给水、啊？ 不是说了吗？明星 有些明星特别介意这些事儿，就绝对不喝外人给的水，得喝自己人给的水。 哦、 还有说那个拿着化妆品的， 化妆品 随跑随补妆，抹眼影出汗了，抹眼影，出汗了刷睫毛，出汗了涂唇彩， 全是防水的。 他万一跑到终点有人要拍照呢？我这朋友就心说了，哎呀，这个明星出来真是劳动大家，特别是后面拿东西那几位， 尤其追着喂饭那个，插在那插一脚的，你能吃啊，孩子， 岁数不小了吧？ 给他画面都特美，后面那几位一样捞不着。 谁说的？那分别一人捞一样， 不，有一拿包拿衣服，他一人拿两样呢，手都沾上了。 我说这天赋上照片一样捞不着， 那不重要。 到宣传的时候跟人一点关系没有，劲儿是没少费，力也都出了。出名挣钱谁呀、啊？演广告谁呀、 啊？明星啊！ 你知道你还给人拿东西去？ 插饺子那是你啊！ 你瘦你先吃，我美我运动，我要跑步。百香果社区。 哎呀，哎呀， 是吧？这串五个腰子，十个羊肉， 泡馍。 我说啊，你要撑死我！好，放这放这。 生蚝四个。 哎，好，好着好着。 韭菜， 哎，剁好上， 20个脆骨给您放这儿了，哎， 脆这儿吧。 啊，要是吗？ 哎，谁呀、啊？谁呀、啊？谁呀、啊？这是哈？谁这么讨厌？真脆这儿？ 哎，你干嘛呢？望天这儿？ 没，我看电视呢。你看跑团。 哎呦喂！ 各位观众，我们拍摄的就是美女跑团了。 哎呦， 20位都是1.8米的美女啊！他们的职业有学生，有白领，还有几位是模特。你看这位呢，还曾经获得了。 什么呀？ 奖 曲线的选美小姐第一名。 曲线 就是这个曲线 啊、哦？那他发音太不正确，我以为地方的呢。 这位1.75米的女生已经跑过了终点，我们来采访她一下。你好， 你好，锻炼嘛，一种美啦，可以塑造我的身形。腿呢？ 丢了，把腿跑丢了， 改走。 越来越细长。 你好好听着。哦 我的， 哎，拍一下， 也越来越棒了， 棒真及时， 这棒哪儿了？这个， 好，我们的报道就到这里了，感谢收看。 咋的？ 哎，我这吃的呢？ 啊， 我这，都吃了你？ 没有，还有韭菜跟蒜， 就剩这两样。你是，我没空理你。哎呦，就着美女吃韭菜正合适， 哪有这么个讲究啊？就着美女吃韭菜， 别理我。打今儿开始我要锻炼。 如果您想参加我们的美女跑团，那么请扫描我们下面的二维码，就在屏幕下方。 别抠牙了，赶紧扫二维码啊。 盖总你参加吗？你不用。 嘿， 再见。 公园里在了 啊， 你们也是来参加这个美女？ 是啊， 你怎么？你是？ 我就是问问您，这是不在这儿等是吗？说是扫码的过来，完了又说在这儿等是吧？ 啊，扫码， 啊、 是在这儿，是在这儿，没错。 对， 我是按照那个导航那地址啊。 啊， 你们二位都参加？ 你别乐，你乐得很猥琐，你知道吗？哎呦， 是这儿吧？ 什么？您 是这儿吧？ 您这岁数不小了。 啊，是我看着了，37， 像51的。 别，是这儿吧？ 是这儿，是这儿，是这儿。 这个时间，这个点扫完二维码，在这儿集合。 对对对对对对。 对了，各位辛苦。 哎呦，这 您这个年纪别到时候半截儿， 你太小瞧我了。您看咱这个浑身都是腱子肉，肌肉发达，在这儿玩儿似的。 这样人头脑都简单。 说什么？ 我只能智取。 哎，我可以强攻。哎，行，反正我看几位我算有信心了啊。 我胜券在握吧。或是来这么多竞争对手呢？ 来这么多， 是吧？排好队啊，先来先到。 哎， 怎么听着像排活的？ 先到先得。 可嘛，这是领救济呢？怎么着？岁数怎么什么神头鬼脑，什么人都有啊？ 大叔，别挤了， 就这个儿就别来了。 你高中毕业了吗？ 我长绍兴娃娃脸儿。 娃娃脸儿啊？你都快成娃娃菜了，都绿了，还跑呢？ 大兄弟，这身高啊，你没戏了。 大哥 啊， 就您这相貌都弃权吧，人家都是美女，不是配野兽的。您这相貌都跟现场似的。 我问您哪儿工作呀？一月挣多少呀？ 是按年薪那么给吗？ 什么意思啊？ 年薪给我不得饿死啊？涨工资 啊？不是年薪啊？ 不是年薪， 年底分红什么的有吗？ 分红？ 买股票了吗？公司有自己的个股吗？ 你说什么呢？啊、 上班给你配车了吗？ 没有，每天都300。 住多少平米啊？ 什么管着吗？管得着吗？ 什么车呀、啊？开的？ 300啊？ 五环以外住？ 300在五环以外开吗，哥们儿？ 您倒过来呀、啊，您倒过来呀、啊。 哎，那我问问您，买保险了吗？你买保险了吗？ 你有医保吗？你有医保吗？ 我问你买保险了吗？ 您俩是海归吗？ 哎，你要没买保险，那你买我这份。 您俩是海归吗？ 哎、 会几门外语啊？说一个。 我刚报。 你 说一个。 嘿，你老拿下巴颏指人那个，你会几门英语啊？ 你是几门的？ 啊？你还住那个简易楼大板房呢？这种胶囊房啊，在北京啊，这都得是郊区才有的。 别住， 别住，别住！你住哪儿去呀、啊？ 行了，别说了，别说了，组织者来了。 啊，朋友们都到了，来来，集中一下，集中一下。 哎，组织者来了。哎，这个是美女跑团吧？ 对，欢迎各位参加我们今天的美女跑团，希望所有的朋友们配合我们。 不是那个， 先等会儿。 那美女呢？ 对呀、啊，美女 啊。啊。 没有啊， 没有女的， 你咋、啊、 你给我在这儿、啊、 告别能蹲着不站着，能躺着不坐着的生活吧，我要跑步。 本集主创主播小底英宁王大磊，素材编辑何佳楠朱光宇，后期董月月。原创情景广播剧我要跑步就先播到这里了。我要跑步由听听 FM 欢乐出品，北京文艺广播独家友情发声，主持人小底代表特约嘉宾相声演员英宁王磊感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们，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广播情景剧我要跑步，主创小底英宁王磊，感谢您的收听。